欢迎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专家，这两位都是专家啊！欢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江从林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欢迎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冬青，你好，张主任。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的苏静，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此次基金资助单位的代表，2018北京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统筹韩月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问一下那个张主任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今年是第几届了？ 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今年应该是第五届，同时呢也是我们基金资助的第三年，也就是我们基金已经连续资助了三届。 那让张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在基金的资助过程当中它属于哪个范畴，就是类似的还有哪些。 上次节目应该我们张鹏主任也介绍了，我们基金呢主要是在三大领域进行资助，其中呢是有舞台艺术创作类、传播交流推广类，还有人才培养类。这个项目呢就是属于传播交流推广类的资助项目。在传播交流推广类里面属于品牌演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具体的分类。 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像这样的一个戏曲艺术节为什么会连续三届都资助，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在基金看来。 从这个项目来看，首先那个就是品牌演艺类的项目比较是有一定的可持续性的，所以就是对于好的项目，然后在我们基金的资助里面长期的对它的一个资助是有助于它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营造的。其次呢就是那个这个项目它本身定位的是在这个就是戏曲领域，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来看，这个就是戏曲方面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有着就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于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发掘了一些比较好的项目，这个项目也是其中之一。 那问问两位专家吧，就是杨老师，您是参与到了这几届的评审过程当中，对吗？对于戏曲艺术节，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在您看来，您看了那么多的戏，您对它的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的特殊，对于我们传统戏曲的传承、推广、传播，特别是面向当代社会，面向新一代的观众群体，就说面向年轻人，让年轻人走进剧场，因为年轻人有这些年有走进小剧场的一个习惯，已经开始形成，在北京，在北上广，好多外省市也在开始了，但是年轻人对戏曲相对比较陌生，如果通过小剧场戏曲的形式更容易亲近它，就也可以说是更接我们这个社会的观众的地气，我们年轻观众对我们戏曲的未来可以说太重要了，真是可以说生死存亡的，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戏曲生态环境一直不是太理想，就是因为观众的接受度，观众年龄层严重老化，你要去看话剧，你要去看听音乐会，你要去看戏曲，你就会感觉到观众断层它很厉害，基本上年轻的观众比较少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任何一门艺术它必须跟观众同步，既要跟时代同步，要跟观众同步，它才能够传承延续发展，尤其是从创新的层面，只有年轻人进来过后跟年轻人一起来创新，它才是有的放矢，才让那个艺术真正跟这个时代产生共鸣，跟这个时代的审美，跟这个时代的新一代的观众群体产生共鸣，中国的戏曲我觉得才有未来，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都太晚了，所以刚做五年，所以第二年第三年都得到了艺术基金的支持，这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支持，就让他的那个经费上基本上有保障了，他就可以去全力贯注的全心贯注的去创作推广传播运营，所以我这个借此这个机会要感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谢谢你们。 真是啊，如果年轻观众都不看戏曲了，这就断层了，这未来戏曲往哪发展呢？问一下江老师，江老师在这几届评审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非常有趣的 小剧场戏曲。 太多了太多了这五届百余台左右的剧目，其实印象深刻，如果说这一个小时我估计都说不完简明扼要的说因为这五届小剧场戏节每一届呢都会有一个主题字这主题字基本上就体现着一个是这个节的每一届的导向，另外呢就是重点在哪里，或者说给我印象深刻的我从这个角度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届14年初创这个节的时候，它的主题字是创，对，它的首演剧目是樊英旭孙出品的一个戏叫倾国，对，那个戏当时的反响非常非常大， 我好像有印象， 对啊对啊对，然后的话到第二届的时候，它的主题字是韵，那一届的开篇的剧目是一个武戏三岔口当时叫三岔口2015，后来就是每年都在演，就是三岔口2016 2017，今年要是演的话就是2018了但是它是一个武戏的一个小剧场剧目，那个戏的突破价值会非常大，现在这几年下来几乎每年那个戏都会形成一定的反响，这是一个。第三届的时候主题字是梦那一届的时候因为都在整个的文艺界都在纪念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嘛，那咱们汤显祖作为咱们中国戏曲的在我看来是一个代言人了这几百年以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一届我们做了一个戏是叫追梦人，就是小剧场里头的临川四梦把四个剧种融合起来，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小剧场也是一个导向性的或者创新性的这么一个作品这是第三届。第四届主题字是蝶，那拿过来的是台湾的一个跨界的一个剧目叫蝴蝶效应歌仔戏豫剧甚至包括 rap 之类的都在这个戏里头那个戏真的很嗨，我估计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还有印象。那本届第五届的主题字是荣开篇的剧目是台城柳这个戏也是我导演的，是一个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和台湾的京剧界来联手来去做的，那也体现了这一届的主题字荣。那我从这个角度来去说，从创到运到梦到蝶到荣，其实我刚才只是说了这五届里头的开篇的开幕大戏，其实后边还有很多，一会儿有时间再给朋友们分享吧，好不好？ 好的那问一下我们的商贸单位叫北京天艺童歌公司 对， 这五届都是你们在做对吗？ 对，这五届都是我们在做 你经历了五届，刚才姜老师说了这五届每届都有自己的特色，你作为工作人员作为统筹，在整个五届的过程当中你的体会是什么？像杨老师说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少了，现在经过我们的培育，年轻观众有没有走进剧场来看咱们的戏曲呢？ 这个是有的首先这个从我自身来说首先是一个戏曲的爱好者然后第二呢就是说通过这几年然后在运营这个项目的同时然后确实有一些年轻的观众，您比如说80后现在来说是90后走进剧场观看我们的戏曲节目，而且去体验我们的戏曲节目因为这个在演出过程当中就是不是说只是展演就完了，我们还会有一些沙龙，一些艺术的市集，还有一些艺术的讲座，然后把这个戏曲艺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传播给年轻人，让年轻人知道戏曲是这么的这样的戏曲也非常好玩，戏曲也非常时尚，就是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戏曲舞台上经常讲究老带新传帮带，其实这个观众角度上也是可以，比如说这个年长的带着自己的儿女去剧场去观看戏曲，包括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这个学龄前儿童去观看戏曲，这都是一个对于戏曲的一个，从观众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传帮带的一个过程。 那你在这一届就是第五届了说一说这三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你们的资助跟前两届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这三届的资助确实让我们能够更加有这个更多的充足的实力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可能且在之前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这个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和运营过程中出现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困难， 就力不从心 对，但是我们都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包括业界各界人士的帮助，我们都完成了。从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资助我们之后，我们更加有信心，更加干劲十足，把这个项目 给做下来，而且做得非常好， 嗯， 而且还能形成一个品牌了。到现在经常就基本上形成一个品牌，当大家说起当代小剧场戏曲的时候，大家都能想到我们这个品牌哦。 嗯， 繁星每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从14年开始一直走到现在，这是今年是第五年，也是第五届，我们还会继续的往下做下去， 嗯， 把这个东西不仅在北京生根发芽，我们还要复制到全国其他的地方，遍地开花。 有了资助以后就更有底气了啊。 对对对。 对吧，嗯，就是我们刚才江老师提到了，还可以把一些台湾的呀，香港的呀，啊，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剧能够引进进来， 对对对对，嗯， 啊，因为戏曲呢，说句实话，在内行人都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这么一个行当， 嗯， 所以它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的话呢，在前期的话，它就会运行比较困难， 嗯。 我们通过政府的支持，然后我们这些创作者丰富的这种想象力，然后充沛的这种创作能力，这么加在一起，慢慢的形成品牌，把观众一点一点的往这个小剧场里面，往剧场里面这么一带哈， 对对对， 未来其实我们是希望得双腿自己走， 嗯， 资助只是一时的。如果说有一天戏曲不靠资助了，说用不着，这我觉得可能就好了，是吧，杨龙老师？ 我觉得这个一天会有的， 嗯， 应该是会有的。现在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嗯， 是我们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话题， 对， 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嗯， 这个现代化进程当中，我们的那个文化， 嗯， 就是相对在当代，它是一个传统，尤其是传统文化，传统戏曲作为艺术门类，它相对是个弱势， 嗯， 弱势它是时代的原因， 嗯， 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不好，没有艺术价值，它完全不是， 嗯， 就是真正的中国的戏剧的代表就是中国戏曲，就中国戏曲，这个文化和文明它本来都是多样化的、多元同时发展的，在历史上是多元化的，只是近代那个。这个话题很大，近代那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太厉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太厉害，政治、经济、文化全厉害，它覆盖全世界，它成了强势。实际上它有，可以说它从某一个角度伤害了其他文明的其他国家的文化，就是伤害了，因为它太强势。但是其他国家的文明和文化，不光是中国的，还有阿拉伯文明，我相信当它的经济啊、政治跟这个国际接轨过后，经济上发，就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一样，我们可以一带一路了， 嗯， 是不是， 嗯， 可以重新一带一路，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其实我们过去就有一带一路，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开始作为世界人民慢慢接受了，或你说的那一天它就会到了， 嗯， 它就会到了，这是一个文化的接收和认同，现在我们还暂时还是弱势， 嗯， 弱势，我觉得那一天会到来的， 是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哈。那这样，这个我们说到现在，岳超给我们听一段好不好？就听一个我们这一届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当中的一个作品的一段。 那就戏皮小开门吧。 嗯 嗯。 这个作品 是这样，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我今年做了，我们今年也是有一部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一部作品，就是个同戏社脸谱戏三绝， 嗯， 这是一部给学龄前儿童演的一部戏曲， 啊，哦， 但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开始之前，然后会让孩子，然后对于戏曲有一个体验， 嗯， 这些孩子是2到6岁。就说2岁的小孩到了剧场之后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嗯， 我让他非常很嗨的全程的1个半小时来过体验戏曲，来知道戏曲，不是说只让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游戏，各种各样的这个西方的这些娱乐， 嗯， 而且让他感觉到哇，戏曲孙悟空一出来，孩子们真是欢呼雀跃， 嗯，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戏皮小开门是用在我们序幕里边生旦净丑4个行当来逐一展示的时候，然后用来作为这部一个音乐，然后来生旦净丑4个行当出来之后，然后在舞台上有一圆场， 嗯， 然后其次呢，然后用我们京白，就是普通话加一点戏韵的感觉， 嗯， 然后和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去打招呼，是这么一个形式。 好，那我们一块来听一听，嗯，2到6岁那个家里有这么大孩子的朋友赶快看一看啊，就是哪天演这个。 11月10号。 11月10号。 嗯。 到繁星戏剧村去观看一下。 对，繁星戏剧村舞剧场。 哦、好的。我们听到的是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当中的一个剧目，叫 同戏社脸谱戏三绝， 就是适合2到6岁的小孩去接触一下戏曲是什么啊，非常的热闹啊，千万不要担心小孩看不懂。好，我们再问一下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苏静啊，苏静应该是具体管理各个项目哈、啊，跟他们接触的最多的，能不能说一说就是跟我们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接触的这几年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原来你喜欢戏曲吗？ 因为我是这个项目的专管员。我们基金呢是分不同的专管员管不同的项目。我呢是今年是第一次接触品牌演艺活动的这一类型的项目。但是呢对他们这个项目我是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化艺术行业在从事一些工作。所以呢肯定是对他们还是比较了解，而且对他们这个这个公司，然后对于就是这种小剧场剧目的这些创作，然后对于这个就是做这个小剧场戏曲的这种热情，就是是怎么说呢，很钦佩的，很钦佩的。因为我接触的那个这些年的咱们北京市办的品牌活动其实很多，但是戏曲类的，特别是小剧场戏曲类的，真的是他们这是独一份儿。我觉得可能在是不是在全国也在找不到这样的有对戏曲有这么大热情的这种单位、啊、 所以很快会全国慢慢的这个项目、这个活动它会扩展会复制，因为它可以复制， 对， 可以学习借鉴、甚至复制，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对，所以我们在那个做这个项目的监督的过程中，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肯定是一定是全力的去支持他们配合他们，因为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嘛，就是从他的做项目的计划做预算，就是怎么来适应我们基金的这套管理的制度要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这，因为我们基金是财政性资金全额在投入的，所以像他们这个项目怎么又能让他项目运作的好，还能符合咱们财政资金的使用的要求，就是我们是下了很大力气，就是希望他们能更多的专注于他这个项目运作本身，然后就是不会因为我们管理上的那个程序呢比较严谨，然后给他们带来那个就是项目执行上的这些负担。所以就是在他比如他做预算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找那个专业的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就是这种机构给他做一个指导。然后所以就是让他尽快的就是把我们的比如立项的一些协议啊这个计划的签订啊这些工作都尽快做好。然后呢紧锣密鼓的做他们这个自己项目的运营，然后真正能打造一个就是我们北京市的有特色的这种品牌活动。 也就是说呢，咱们基金的同事特别不容易啊，就是不光是管拨钱，还得帮忙，就帮这么多的这个项目，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些单位都是创作型人才，对于财务啊，对于这立项啊，都不是很明白。因为它是财政资金，所以呢管理起来比较严谨，所以获得了基金资助的这些单位也得到了我们基金管理人员的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对。 也希望通过能够帮助一些

一起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当代小剧场戏剧艺术节。我们欢迎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冬青。你好。 你好。 欢迎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的苏静。你好。 主任好。 也是这个项目的专管员啊。啊，我们欢迎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杨前武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欢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江同林老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2018北京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统筹韩月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上半时段呢，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于当代小剧场戏剧艺术节是资助了三届。那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届还有一个资助的特色，就是这个艺术节资助了文化交流，同时还有三部戏也做了资助，是吗？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那个我们之前也都介绍了，就是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呢是从三个领域进行资助的，包括舞台艺术创作、传播交流推广，还有艺术人才培养。那么从传播交流推广里面，从这个角度我们资助了今天的这个项目，就是那个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同时构成我们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每年的十几台项目里面，近几年来呢也都有我们基金资助的项目、就是我们资助的舞台艺术创作类的、从这个就是剧目创作的角度呢，然后来打造精品剧目。我们今年资助的三部剧目里面呢，有三部是那个基金这个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资助的。其中一部呢，《台城柳》就是我们的开幕的这个河北梆子剧团，是我们基金资助的艺术人才培养类别里面的舞台艺术教育实践类的项目。还有一部就是小剧场京剧十二楼，是我们基金2018年度资助的舞台艺术创作类的剧目。还有一部是那个2017年度创作的一部剧目，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流光歌雀。这部戏呢已经在北京演出了很多场了，然后今年呢又入选了我们的繁星的这个就是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另外的两部戏台城柳和十二楼都是今年应该是首次出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舞台上面。 那说到这开幕戏，江老师刚刚上半时段介绍了是您导演的是吗？ 对，台城柳。 对，那就给我们详细介绍这部戏好不好？ 好，台城柳是本届的开幕戏啊。这个戏呢，前面有一些前史的东西啊。去年底的时候，咱们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扶持奖励计划，这个戏呢是两个一等奖的作品之一，其中呢，这两个作品一个是话剧的叫《冈萨罗生门》啊，另外的一个就是戏曲的 这个台城柳啊。这个戏的剧本的作者呢是目前还在国戏的戏文系读研的，是研三的一个同学啊，是一个女生，很有才气，叫于思涵。然后的话呢，这个戏呢当获奖之后的话，咱们的主办方还有帮子团啊，对这个戏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记得当时在公布获奖结果的时候，帮子团就和咱们的这个老舍奖的这个组委会就签订了一个合作的一个协议啊。那这个戏终于在大半年之后就要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这是前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细节。 啊、 然后 先是剧本得了奖， 对、 啊、 所以说这个戏的起点很高，大家的关注度也很高。 嗯， 然后的话就更重要的是，这个戏真正落地的时候，当时想做一个三下锅，也就是说，北京的河北梆子团，还有台湾的京剧，还有咱们香港的广东粤剧的艺术家一起来做。那这个里头也有一个前边的一个渊源，就是去年的时候第四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时候，香港有一个粤剧作品叫《霸王别姬》，很轰动啊，就是演完了之后就陆陆续续在北京又来了几次，这一次他还会过来，这个戏大家反响非常好。那这一本来台城柳是要香港的粤剧的这个《霸王别姬》里头那个演员来演这个里的某一个角色啊，这是当时的创意。后来因为这个档期的问题，这一次香港的粤剧暂时先不去加盟，到年底再说。然后的话还有台湾的粤剧，台湾的京剧也是去年戏曲节上的一个作品，叫聂隐娘，当时是一个男旦演员叫黄兆新啊。这次这个兆新是加盟到这个首演的这个剧目里头去，用京剧和北京的河北梆子一起来两下锅来做这样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跨界，也就是融啊。对，那这个作品呢领衔主演，我估计戏迷们会欢呼雀跃，是王红玲老师啊，梅花奖获得者，是咱们北京梆子团的团长。那由王老师带着一批河北梆子界的青年新锐来去一起来呈现这么一个作品，那也正是应和了咱们基金来扶持这个剧目，就是青年艺术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戏大家一看就会知道，从培养演员的角度，是由红玲老师来领衔一大批的梆子界的年轻人啊，80后90没有80，基本都是90后，然后来加入到这个戏里头，全部都是领衔主演。所以这个戏在表演上，在河北梆子本体的声腔以及唱念做打这方面的整体的融合上，这个戏大家当然我作为主创，我也不好说很多大家台上见就是了，是不是？ 对，那岳超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部首演剧目的演出时间还有地点。 这部戏的首演时间是10月的23号到24号。演出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然后地点是繁星戏剧村的一剧场。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就听一段我们这个首演剧目 台城柳 里的 台面场上的一小段录音。 好的。一块来听一听。刚才我们听到这段呢是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首演剧目台城柳当中的这么一段，也是给姜老师哈、啊、包括咱们的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做个广告。10月23、24号您听着觉得特别入耳，您可以到繁星戏剧村去听一听啊。这是一个小剧场戏曲创作人的聚会啊，这样的感觉。姜老师，您参加过那么多的节啊，咱们其实也主办过组织过这么多的节，就是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比如说您也去过很多国际上的一些戏剧节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歌剧节也好，也就是在这一个特定的时间，同样的爱好的人走到了一起，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一般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在从那个艺术的分门别类、艺术的生态的角度，都是好像是可以说是物以类聚， 对 各种爱好的人分众，一起专家也好，观众也好，他分众来欣赏。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小剧场艺术节 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这个节里边就基本上，你看我们的作品。它因为什么叫当代？当代小剧场艺术节，当代就限定了它是直面当代这个社会、当代的审美、当代的观众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体，它就不局限于那个过去的那些戏曲的欣赏者或者戏迷，不局限于那个。 对， 所以我们这个特别体现了，如果我们的开幕戏《台城柳》，比如说，都体现了我们的当代的这个含义。它有传承，但是更多的是创新和创造。融合是这种理念，艺术理念，同时人也是，各方面的人都聚过来。我们来看戏的时候，在看小剧场戏曲，特别是开幕的时候，你看不光是戏曲界的人，有话剧界的人，还有一些知识界的人，像是绘画的呀，各种人都进来看这个，因为它不是跟传统的那个老戏它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它的当代性，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代二字，就是让我们的戏曲要进入当代人的生活，进入当代的审美艺术的这个系列，进入当代人的消费文化消费，就让当代人产生共鸣，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不局限于我们过去说的物以类聚，我们就是这个群体的人喜欢，就他喜欢，别的他就不来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节的意义很重大。我是希望我们这个节尽快在全中国复制开花。 对，所以这个人艺群分，这群还不是喜欢戏曲的人，是喜欢当代艺术的人， 都可以。 当下的人， 对对对 啊，别说那么高大上哈， 对 啊，生活在当下的人都可以来。刚才我听姜老师介绍说，还有戏里面有 rap 呢，是吧？啊， 有。 今年可能这个"融"字得更甚了吧，对吧？有这个主题"融"字，是不是有更多的艺术形式融进来了？ 有的，实际上不光是今年，从前四届来看，这个融的概念其实做的已经很宽泛了，它的内涵和外延。其实作为这个节的组委会来说，更多的用这四年将近五年的时间，是在梳理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的内涵的一些个概念性的一些个东西啊。所以说啊，我现在可以爆一个料啊，爆一个料，这届到。到这个闭幕的时候，会有一本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小剧场戏曲艺术的一个理论加实践的一个整体总结的图文并茂的一本书来去面试。这本书也是这个节的组委会来呈现给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的一个丰厚的一个礼物吧。啊，这个先爆料，以后内容今天先不去说啊，回头咱们再专门做一个节目。然后的话，您刚才说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其实呢，现在当代这两个字在我理解起来啊，它是一个既古典也时尚的一个概念。还是以台城柳为例啊，其实台城柳我们用的一些个视听语汇，80%-90%全部都是传统戏曲的，尤其是唱腔，基本上是按照传统戏的唱腔再去走。那当代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它的视觉，视觉我们会做的特别特别干净，也许是，当然不是零舞美，也许在大家看起来就是没有舞美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但是视觉上会很好。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一个例子来促使我这么去做，也就是我们第一届当代小剧场戏，就是天津京剧院有一个戏叫《琼林宴》，也就是咱们老戏的《问桥闹府》打棍出香啊，主演是林科。然后那个戏它基本上是把老戏一点都没有动，只是把台上它净化了，它干净了，甚至是连一桌二椅都不要了。但是在北京人艺或者在繁星戏剧村来演的时候，在整个的戏剧界其实反响非常非常大，也就是说咱们古子老戏，咱们传统戏的这些语汇，从现在来去看，其实它也具有相当的当代性，只是你要用当代的视听的审美去把它重新的去梳理，重新的去整合，用当代的节奏来给当代的观众们去看。那这样的话呢，在我看来，老观众新观众都能留住。当然那个琼林宴它是一个传统戏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整合，那这次的台城柳可能走的会更彻底一些，从剧本的角度就是原创，那从原创的角度来去走，我们的唱腔包括舞美包括表演基本上是完全尊重着传统戏的这个套路再去走，但是呢整个的审美节奏 这么大的一个宫廷大戏，实际上90分钟完成，然后整个台上就是六个角色、 嗯、 角色之间甚至还都有他的身份转换，还有调度上的一些个转换。那这样来去做的话，在传统的架构上用当代的一些个东西把它梳理梳理，或许这能给大家一个机会来大家去研讨研讨这种方式是不是传统的戏曲的审美和当代审美的一种融合。当然不一定成功，但是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去说去品去评，我觉得就是台城柳目前的意义，好不好？ 对，所以刚才张老师提到一个词儿挺重要的，杨老师，就是探索，就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做探索，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一味的迎合。我们先要看一看我们的这种实验性，当代的人是什么感受、什么感觉，然后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各种各样的剧目去做测试。我记得第一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时候，我是印象非常深的。我说戏曲小剧场演，这是第一个感觉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来的时候说了两个戏，我说这俩戏我就看着，第一呢剧情挺有意思的，第二我说这么演我说没见过呀，因为原来可能真的是很固化的一种思维啊。我说这个里面还有这个，我记得是现代服装有一个跟古代的都是唱戏，但是呢有现代和古代这种交集，因为他唱的就不光是一个古代的戏的一个前后今生的一个对比，等于说加入了很多现代的这种创作在里面。对，还有个戏里面要讲话，就话剧，就话剧和京剧， 对， 肯定是第一届，我记不清了。哎呦，我这挺有意思的，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觉得看这样的戏是一种时尚，我觉得这样如果能形成这样的风气挺好的。说你不看一个这个当代小剧场戏曲啊，你这跟人聊天你不够时尚是吧？ 时尚缺了一条腿是吧？ 对，就是你看原来可能很多的古代的服装，张老师提到你现在穿你可以穿出时尚感来， 对， 你不一定说你现在穿西装就有多时尚，对吧？你现在越来越觉得刺绣很时尚，手工刺绣更时尚， 对， 而且还越来越贵了。所以接下来让岳超给我们整体的向观众朋友推荐一下我们这次艺术节的相关的剧目，多少部多少天啊。 好，这次2018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一共是18部剧，然后是从10月的23号到12月的25号。大概为期将近有两个月左右吧。 哦、真长时间啊，真好。 对，中间啊穿插了这个有很多精彩的剧目。从我们的开幕大戏《台城柳》开始，一直到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儿童童戏社啊，童戏社一直穿插在其中，因为它是白天演啊，上午演。所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今年的也请到了很多的剧种，你比如说京剧、昆曲，这是我们北京首当其冲的，然后还有我们梆子，然后还有这个粤剧，上江浙一带的粤剧，还有广东、香港，然后那粤剧啊，还有这个梆子腔之类的，我们有今年会请到了一个刘玉啊，就是从。这个陕西走过来，然后是秦腔，走到山西是晋剧，走到河北是河北梆子，走到河南是豫剧，今年啊正好也凑巧，然后这几个剧种啊正好从这个三秦大地一直到了这个燕赵大地，就是确实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过程，也不是我们特意去安排，等在排这个入选了之后，然后你开始组织这些节目，一看哟特别有意思，然后它正好是一条线，就沿着黄土高原，沿着黄河流域一直走了下来，就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啊，然后甚至包括这个前旦昆声啊，你看粤剧里面，江浙一带的粤剧里面，这个演出啊，基本上就是说舞台上这个以女演员为主，然后比如声孩也是女演员啊，然后但是在我们这个京昆里面，就是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前辈大师。然后创作的我们四大名旦创作的啊，这个前旦啊，就是在舞台上男演女，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女演男，这是前旦，昆声就是女演男，然后我们今年也是有这个其中的几个环节，也是这么按照这个设计的，然后就说刚才这个我们这个台城柳的 老师导演也说到了这个，但是我们就是这个当代小剧场，就是感觉就是我们一步不换形，就是我们在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我们用当代的视觉、当代的艺术展现，还有当代的表演手法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重新一下，然后把我们这个戏曲艺术，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去感受、去甚至去学习，而且甚至说还能唱两句，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事儿的一个担当，也算我们作为这个文艺这个工作者，然后我们的一个使命吧，然后是这么一个一个情况。 那叶超最后再推荐一段吧。 最后推荐一段， 嗯， 好，最后我就推荐一段吧。最后我觉得这个我们做了五年来，这个也非常感谢这个，首先是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对我们的资助，然后我们这个业界的专家老师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然后我们今年也是第五年，所以我就想推荐一段《朝天子》吧，一段曲牌，特别有名、特别辉煌的一个曲牌。 好 啊，然后呢，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品牌项目，然后能够刚才就像杨老师说的一样，迅速的在全国各地然后开花，然后迅速的把我们这个戏曲艺术推广出去，通过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星星之火啊，然后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能够慢慢形成燎原之势吧。 好，谢谢。那苏静，你作为专管员，对他们说两句吧，这个项目的专管员哈，专门管他们的。 祝福咱们第五届的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能够成功，能够得到更多年轻观众的喜欢。同时呢，也希望他们总结这五届以来在运营方面的这些经验或者教训，然后呢，在我们这么多专家，然后还有业内的这些同仁们的关注和帮助下，能把以后各界做得更好，能一直做下去，做成一个真正的是我们北京市的传承北京文脉的这种品牌艺术活动。 好，谢谢。那张主任，最后再说一下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吧，现在的进程如何？听说接下来我们2019年的就要开始申报了，是吗？说一下这个资讯吧。 对，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呢，是从16年发起设立的，从16、17、18三年的运行来看，我们基金呢是逐年在增加我们的资助力度，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就是项目设置方面也是逐步的在就是扩大的覆盖范围，包括覆盖的这个就是申报单位的这个范围也是在逐步扩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艺术基金呢也希望在今后的过程中能逐步的扩大我们的影响力，然后在更多的领域，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就是具体的资助项目来设计。我们下一年度就是19年的项目，目前呢我们也正在就是说做前期的筹备，那么计划呢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就发布我们今年的申报公告。 好的，再次感谢五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有能力的创作者啊，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让自己的梦想能够在舞台上实现。再次感谢杨贤武老师、江同伟老师、叶超， 谢谢， 还有张主任、苏静，谢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让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北广公务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9号至10月21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